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你只一勾也没有。 蓝天晚中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催醒我相思梦，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塞班当地时间28日上午，中国四川航空公司的包机在塞班国际机场降落，成为塞班遭受超强台风玉兔袭击后首个飞抵塞班的国际航班，滞留当地的中国游客开始有序回国。我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将于11月2日搭乘雪龙号前往南极。2019年国考报名专题中，通过审核人数为56392人，平均竞争比接近40:1。目前还有208个职位无人报考。今日，国家发改委的2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暴力杀医、伤医以及在医疗机构寻衅滋事等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朝阳区发动沿河企业共同参与河道治理，两马河正日渐形成建筑、绿地、水的有机衔接。距离平谷城区14公里的下个庄镇大岭后村日前开通平61路公交车。吴珊卓凭借新剧《杀死伊芙》成为第一个提名爱美剧情类电视最佳女演员的亚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这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其实什么才是真实而恒久的呢？或者我应该就这样保存着这一份渴望希冀，给我相信世上有的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是掌握之外。

最懂得知足，还有点想哭。若我病了，你待上气作，揭揭说逐字逐句细读。若我极困倦，你奉上祝福，世界中万大事陪我克服。无人尽你多么上心，给你一百分，难得有情人。谁明白世间一千亿个可能，却没找到一个好人，跟你的命幸于山中有云。无人像你多么的上心，所以别离后周周也落尽。情人若要走一千亿个可能，就算不知怎去追寻，一向的遇得我不懂法问。短促，未满生活，定没有继续。或注定结局，我没有这福。欠你的督促，自由太孤独。无人像你多么上心，给你一百分，难得有情人。谁明白世间一千亿个可能，今我找到一个好人，今我极荣幸于山中有云。无人像你。上心，所以别离后，周周也落尽。情人若要走一千亿个可能，就算不知怎去追寻，一向极遇不我不。无人像你多么的上心，所以别离后，周周也落尽。情人若要走一千亿个可能，就算不知怎去追寻，一向极遇不我不懂法门。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导。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我爱你”，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我是华仔刘德华，我爱你。